Part 2. Choose the correct pronunciation. 一 A 有 B 有二 A 慢 B 慢三 A 跟 B 狠四 A 做 B 这五 A 骑车 B 汽车六 A 还是 B 或是七 A 说法 B 舒服八 A 网路 B 晚饭九 A 便宜 B 便利十 A 比赛 B 比较